护自然，从学习自然开始。北京时间12:00，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故事天地。泛黄的信笺，斑驳的照片，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残破的书页，低沉的电波，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斗转星移，嬉笑怒骂，沧桑变幻，光怪陆离，纪实传奇，拨开岁月的迷雾，为您记录真实。 听众朋友们，我是朱旭，今年88岁了。 他是北京人艺的著名表演艺术家。 这个角色啊，他始终是个活人，他在生活着。 他被大家尊称为老爷子。 濮存昕，伟大的现实主义表演啊，蓝天野不说爷爷的表演方式，天生的松弛，天生的自然。 千人一面容易得，一人千面几回稳。举手投足都是戏，功成名就仍平凡。纪实传奇隆重推出老爷子朱旭，以此缅怀著名表演艺术家朱旭先生。 电影《雀里人家》导演吴贻弓，他是当代中国著名导演之一，他所导演的电影《城南旧事》曾获最佳影片奖，曾任上海市电影局局长。雀里人家的故事梗概是这样的：中国教育家、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姓孔，名丘，字仲尼。历代皇帝为了纪念他，在他的家乡山东曲阜建有宏伟的孔庙，每年都有一次祭孔的隆重典礼，并有皇家特赐的孔子家族墓地孔林。故事就发生在这里。孔夫子的家族延续到现在已经是78代了。76代子孙孔令谈冲破旧的传统观念，凭他一腔热血抛下妻儿老小奔向革命，一去就是几十年。如今他已经70岁，是退休的部级干部。为了给90岁的父亲祝寿，他回到阔别已久的家乡。当年被他抛下的儿子孔德贤由祖父抚养成人，他的母亲由于和孔令谈离婚悲痛而亡。这些夙愿常年积累在孔德贤的心里，对他的父亲耿耿于怀，视为仇人。孔德贤也已经有了儿孙，由于时代的不同，他的儿子孔立本接受的是新思想，和他父亲的传统观念发生了矛盾。孔立本私自卖了太爷爷的寿材，买了一辆旧汽车，打算辞去教师的工作，改行开汽车，多积蓄一些钱，为他出国打下经济基础。这件事惹恼了他的父亲孔德贤，坚决不同意他辞去铁饭碗的工作，更不同意他出国。父子的矛盾正在激化的时候，这位孔子家族的叛逆者孔令谈回来了。孔德贤看见父亲回来了， 积压在他心里的愤懑不时地发泄出来，使得孔令堂难堪又痛心。孔德贤的妻子是位贤妻良母，她好意地几次为丈夫和公公创造谈心的条件，把当年她母子被抛弃的事情能够让公公向丈夫解释清楚，缓解父子之间的矛盾，都被孔德贤拒绝了。无奈孔令堂只有耐心地等待儿子的谅解。孔德贤对儿子孔立本的专制起到了更强烈的反弹作用。立本为了反抗父亲的压制，他把检讨书改写成了辞职书，这更引起孔德贤的勃然大怒。偏偏孔立本在全家族的面前明确表态，他的楷模不是他的父亲孔德贤，而是他的爷爷孔令堂。这又使孔德贤火上浇油，怒不可遏，终于按捺不住，借立本辞职之事当着孔令堂的面大发雷霆。孔令堂只能视而不见地忍耐着，孔立本离家出走。孔令堂找到孙子循循善诱，终于说服立本不再辞职，同时为出国做知识的续备。在老太爷生日这一天，孔立本借机回到家里，孔令堂终于帮助儿子解决了和孙子的矛盾，为父亲做完寿，他告别家人回北京。在家人欢送他的时候，只缺少孔德贤，儿子还是不原谅他的过去，使他带着沉重的心情踏上归途。半路上发现儿子正在望夫台上目送着他，他的心又暖了起来，几十年的隔阂终于和解了。这部电影在短短的篇幅里勾画出中国几千年的旧传统观念与当代新思想的冲突，这个题材挖掘很有深远意义。虽然新的思想不断推进社会的发展与前进，可是根深蒂固的旧思想并没有彻底瓦解，它仍然忽明忽暗地起着作用，看起来是发生在家庭中的恩恩怨怨的事，实际是社会上不同思潮的反应。它深刻地说明思想领域里的问题，既有思想性又有艺术性，两者结合得很完美。朱旭扮演男主角孔令堂，这是一位受过革命教育有着较高素养的部级干部。朱旭并不是概念化的塑造革命领导干部的形象，他和普通老百姓一样，有着七情六欲，有着家庭观念，有着几辈人的父子亲情。当年为了奔赴革命战场，奋不顾身地丢下妻儿老小，如今儿子还不原谅他，更不能够原谅他的离婚，这是他心里的内疚，只能任儿子谴责，无法解释。现在他已是70岁的老人，又已经丧偶，多么渴望有儿子的亲情能安慰他孤寂的心呢？当儿子无情地在他面前摔碎他们父子的照片的时候，在特写镜头前看见的是孔令堂男人的心碎，无言地咀嚼着内心的痛苦。老八绽开新八的痛苦。事情过去了，当孙媳妇儿带着同情的心想安慰他的时候，他却挥手做出了没什么的样子。这一点既表现出他在小辈儿面前的尊严大度，又表现出不愿提及此事，无形中制止住孙媳妇儿再继续发问。在简短的一句话中表现出了三个内涵，这是朱旭在表演上不流于表面化的特点。 他很疼爱孙子，可也了解孙子的缺点。目前他还缺少应有的知识，他也不会外语，不具备出国的条件。他对立本不施用封建传统的作风，而是深入了解，耐心说服，像知心朋友一样的相处。特别在雪地里和立本打猎的那场戏，把孙子当作知己，向他诉说着当年在军号声中只有跟着部队前进，革命的热情使他什么都不顾了。虽然他的妻子抱着儿子追出了100多里以外，他仍然坚定地跟着军队走了。离婚的妻子已经死亡，革命胜利后他的第二个妻子也病故，他曾把儿子接到北京，可是儿子的心里只有死去的亲妈妈，不承认他这个父亲，从感情上就恨他的父亲。儿子冰冷的心他怎么也温暖不过来。最后他说，他像小狼一样的眼睛看着我。这句话孔令谈反复地说着，像是说给立本听，又像是不由地在自语，让人觉得这是一双刺痛他心灵的眼睛，他永远都不会忘记。这种深情使观众不觉潸然泪下。类似这样的片段在影片里不止一处，观众看了之后觉得朱旭所塑造的孔令谈是有着深沉的思想，凝重的感情，深深打动着观众的心。孔令谈和他从小一块长大的老朋友相聚在雪地里，回忆起儿时的趣事，唱着年轻时的乡音乡曲，他一扫心里的苦闷，充满年轻的心态和活力，正像立本说的，爷爷一点都不老。在这场戏里，朱旭把握着人物的另一个方面，老年人的精神活力和他在心理上的自我解放，这就突破了总在痛苦里打转转的单一化。生活里总是有苦也有乐的，一下子就把人物丰富起来，而不是简单化的图解人物。最后一场戏的处理是很精彩的，这是导演的构思，朱旭通过人物内心的情感体现出了导演的意图。戏是这样的，孔令谈告别父老乡亲，乘车走在归途上的时候，发现一直没来送他的儿子却站在望夫台上，正用泪眼送着他。这个意外使他激动地停下车，开始他不相信这是真的，远远地查看着，从那绰绰的人影中他辨认出却是自己的儿子，一时控制不住激动的心，他多想拥抱一下儿子呀，忘了自己的年迈，奋不顾身奔跑向望夫台。父子二人在一步步将要接近的时候，画面定格，故事结束了。但是深沉的思想感情仍然在观众的心里回荡着，它很像一幅浓墨重彩的中国画卷，而朱旭在这幅画卷里却占着重彩的位置。电影艺术杂志1993年第一期同道明论述的朱旭的银幕形象里，评论到雀里人家时是这样论述的，如果说一般的演员接受一个角色之后，在做角色分析的案头工作时，会首先思索与把握这个角色的基调，那么朱旭对于他所要扮演的那个角色的分析，往往首先着眼于对角色的自我矛盾的分析。 像所有的朱旭创造的人物形象一样，孔令谈也是一个复杂的矛盾体，而且很可能更为深刻的矛盾体。试想，还有什么比在一个人的内心深处同时供奉两个老祖宗马克思和孔子更为深刻的矛盾呢？朱旭的孔令谈这一形象创造，也是在用形象向我们展示一个很有现代意义的历史进程。当代中国人充满着矛盾乃至痛苦的文化道德选择的进程，也在这个形象当中体现了出来。这部影片被评为1992年的优秀电影，荣获第一届文华奖，文化部颁发的原政府奖。朱旭也荣获第一届文华奖最佳男主角奖。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电影《变脸》，导演、制作人是吴天明，他是中国当代著名电影导演。故事梗概是这样的：在若干年前，四川省某城镇街头卖艺的艺人，绰号变脸王，身怀绝技，在镇上颇有点小名气。他是个贫寒人，是水上人家，常年居住天木船上，养了一只名叫将军的猴子陪伴着他。这个人卖艺为生，勉强糊口。他的绝技被名旦梁素兰所欣赏，邀他入班，变脸王一口回绝。梁素兰嘱咐他不要断了烟火，要有继承人。在梁素兰的启发下，他决心买一个男孩继承烟火，取名狗娃。孩子很得他的欢心，在他的孤苦生活里也添了一份乐趣和安慰。谁知爷儿俩走在街上，碰见劈甘蔗论输赢的把戏。变脸王把甘蔗一劈到底，他赢了，还想再劈第二根甘蔗的时候，一失手把刀砍在了脚上，鲜血四溢，要用狗娃的童子尿为他敷药。狗娃说出真情，他不是男娃，是女娃。变脸王在恼怒之下要赶走狗娃，狗娃苦苦哀求才被留下为他养猴子做饭。在他的精心教练下，狗娃也练出了一身功夫，成了他的帮手。爷儿俩同时卖艺，狗娃总想知道变脸的秘密，这老人就是不肯教他，因为他坚守一个传统观念，传男不传女，传内不传外。狗娃趁变脸王不在船上的时候，他找出了脸谱，在灯烛前试着扮演。烛灯燃烧着脸谱，引起了船上失火，当老人回来时已成灰烬。狗娃因为害怕而逃跑，又被人贩子所看见，重新被逮住了，让他看守着被骗来的男孩子天赐。狗娃知道老人怕男孩心切，他就带着天赐一同逃出了人贩子的手掌，把天赐送到老人的船上。变脸王回船发现天赐是个男孩，他喜出望外。没有几天，他被当局拘捕，天赐被送回自己家中。变脸王屈打成招，警察当局草菅人命，把县里所有丢失孩子的案件都算在他的身上，一次结案定他死刑。狗娃知道后 恳求梁素兰去求师长救人，被师长拒绝。梁素兰不肯再去求情。师长六十大寿之日，梁素兰在府上唱堂会，狗娃被迫无奈，就变脸王心切，他奋不顾身地爬到屋顶上喊冤。那个师长仍然不理睬，袖手旁观。狗娃情急，舍命也要救老人，瞬间从屋顶上跳跃而下。梁素兰奋力抢救了狗娃的性命，他为狗娃的真情所感动，决心要和狗娃一块儿去告冤状。师长见状，被梁素兰的正义、狗娃的真情所感动，答应救出变脸王。老人死里逃生，到梁素兰住处感谢救命之恩的时候，才知道真正救他的是狗娃。老人匆忙回到船上，正见狗娃也在船上，爷儿俩和好了。变脸王破除他的旧传统观念，诚心诚意地把变脸的绝技传给了狗娃。故事的结构是松散式的，以人物为主，故事没有过多的悬念和离奇的情节，朴素而生活。松散中又有无数的聚焦，所以丝毫没有涣散观者的视线，相反却始终吸引着人们的注意力，线条清晰，脉络明白。三个不同年龄段的人，不同身份，不同性格，行动各异，是三种不同的色彩，可是他们都有着共同点，那就是人间最可贵的真情。把这三个人的感情像三条线一样巧妙地编织在一起，是独立的又是整体的，使全剧显得精巧剔透感人。影片开头的舞龙、人流、灯笼、烟火炮花的夜空组合在一起，绚丽夺目，振奋人心，同时把地方的民风民俗一下子就呈现出来，产生着浓郁的乡土气息，突出了民族的艺术特色。后来的人物遭遇都在人烟稀少的街道河边发生着，这种在环境和气氛中的反差破除了单一的节奏感，情调也显得多彩，但是又有总的基调。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 在电影《变脸》中，朱旭塑造的变脸王这个角色有什么特点呢？朱旭又是如何去体验生活、揣摩角色的呢？明天的纪实传奇，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朱旭妻子宋凤仪所著的《老爷子朱旭》，本书已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演播小燕，录音梦梦，制作人张雅娇。 纸上得来终觉浅，历史中的学问我们慢慢道来。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读史有学问。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冷空气将继续东移南下，华北地区明天起将刮起四到五级的西北风。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最值得欣赏的图书影视作品，最值得讨论的文化热点现象，最值得关注的文艺焦点人物，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2018年每天早上8点到8点半，北京故事广播，风从哪里来？